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属于你的招牌动作，在2018年2月26号这一天正式打开。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喂，早安，我是郭鹏。 脑龄清醒歌，来跟着蔡依林一起做起招牌动作。 你不穿什么，走什么风格？为什么觉得你的一切那么眼熟？那口红的颜色，连走路的动作，忙了几个钟头，努力当个分身干什么？是要原则，做人要独特，跟旧的路线走，怎么可能会跑在前头？一旦失去自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前后左右可都是对手。 Up up 抬起头， Up up 举个手， Up up 像个属于你自己的招牌动作。 Up up 甩个头， Up up 扭一扭， Hey come on everybody， 动动 baby 你我。 Up up 动一动， 放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了哈， 是， 所以呢今天也是很多朋友开始上学和上班的日子。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已经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来报道了， 超多的啊。 来来来，先点个名好不好？ 先点个名，这个是这样点名还是那样点名，反正就是很多老朋友都是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当中了哈。 嗯，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希望各位新老朋友齐齐加入哈。来看看第一名是圆滚滚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后面都被省略掉了， 好吧，他自己知道哈。 我觉得应该是春节过完刚刚改的名字吧，圆滚滚的、 就是、 我最近也有觉得自己胖成球就可以直接滚走， 成球嘛，不至于 说很形象哈、 啊、不太形象，你还是 好搭档。 好搭档、 第二名大黄蜂，第三名 Kiss， 第四名小鱼儿，第五名是王欢。 OK， 来关注一下，第六名是雪宝宝，第七名是 Brokeback， 以及第八名是 Alice John， 第九名是 5i5j 王超，第十名是安安。果然很多朋友都回归到了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花园当中，来恭喜以上十位朋友。 嗯，那在大清早还是先来帮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天早晨呢，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1度。今天呢，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逐渐转晴，气温呢明显回升。而午后呢，最高的气温可达12度左右，光照充足，大气透明度也还是不错的，比较适宜开展户外的活动哈。 嗯，感受到了午后的最高气温已经突破10度了，突然感觉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了。但是呢，昼夜温差加大了，能感觉到就是早春还有晚秋的时候就会是这个样子，也是感冒的多发季节。 对， 所以体感差距比较明显，希望大家可以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装，小心感冒。 嗯， 具体的数值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总体来说呢，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防寒保暖。所以你如果中午出来的话，你会觉得哎呦好热。 嗯， 但是如果你中午和晚上都穿同一件衣服的话，估计你的身体就会有不适的感觉了哈。 确实是啊，新春啊开始了之后，也开启了我们全新的一个开始吧，算是。但对于很多的中小学生来讲，今天真的是起床困难啊。所以看到有这么多的老朋友都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报道的时候，经不起想一想大家的身份，所以大家都是中小学生吗？ 中小学生今天 年龄这么小， 是今天中小学生开学的日子嘛？你看我们今天话题也特有意思，家长和孩子们的春节毫无疑问的彻底结束了哈。 对，那么想要跟大家聊一下的是关于寒假你有什么好玩的回忆呢？ 对， 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们来听来自 TFBOYS 开学第一课。 你醒来时候问候你好，升起那阳光哼着自信。 小学开学，然后家长送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还有很多上班的朋友啊，所以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最近路上车多了。 对，我觉得你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感觉应该会比较深刻。上周其实我来的时候，就上周四上周五咱们俩虽然在做节目嘛，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车上路上的车不是那么多。 对， 大家整体包括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氛围都是呈现一种比较慵懒的感觉哈。 是，大家就还在床上啊，还沉浸在过年抢红包的这种氛围当中啊。 对， 但是今天开始要打起精神上班上学了。来看一看今天咱越秀想和大家互动来分享的话题。今天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所以关于寒假您有哪些好玩的回忆呢？ 来看看培培说，寒假最好玩的回忆就是守在电视机前啊，不停地看自己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同时呢吃自己最喜欢的零食。胖十斤说的就是你吧。 啊，我应该十斤打不住吧，我觉得 是哈。 还有太子也说，早啊，记忆当中的寒假基本上和暑假是一样的，睡懒觉肯定是标配，然后下雪的时候可以跟其他的小伙伴一起去打雪仗，还去公园里面滑冰车。 对， 感觉特别好。 太子让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寒假跟暑假的不同，就是寒假我觉得更有更多的这种理由能够让自己留在家里，因为外面很冷。但如果暑假的话，我想我要一天在窝在家里看吃零食看电视剧的话，会有一点点这种浪费时间。 你看你说这还不够爱玩。你知道今天爱玩的人的话，就是晚上出来玩啊，夏天晚上多爽啊。 哦，好吧， 好了，暴露了哈， 一年都是爱玩天就是了哈。 小静同学说呢，最好玩的回忆是初二那一天第一次过生日。哎，小静同学跟我一天过生日，我记起来了。对，他说单位领导和同事陪着一起在单位过的，然后呢凌晨12点跑到了海底捞，就为了吃碗长寿面。这时候觉得海底捞服务真不错，24小时。然后呢那天跟同事一起去了庙会，买了一个北京糖画，是马的图案的，因为弟弟属马。回到单位呢发现领导也属马，哇，真的感觉说买了一路，然后觉得说哎，这一天都过得特别的有意义，特别好玩。 是的啊，这个你看这个自己还能够找到很多好玩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题目出的哈，就是你回忆了半天这个寒假的那种感觉之后，再想想今天 拜 拜堵在路上的惨状是吧。 其实呢现在开车哈，路上车越来越多了，然后交通违法的时候，可能在您不注意的情况下呢就有一些违章的事故。但是有黄牛专门去做这种非法牟利的勾当，就是说帮你来处理什么交通违法啊。尽管有的时候说我们不想助长他们这种风气，但确实可能之前办的在手续上会麻烦一点。 对， 现在呢为了方便大家去在网上处理这个交通违法，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近是进一步完善了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在原有可以处理本人名下机动车的这种基础之上呢，新增了一些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的这种交通违法的功能，而且加了这一功能之后呢，驾驶人既可以在交通违法的处理窗口来处理自己的一些违法的行为，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足不出户的自动处理哈。 我真的尝试过，因为我现在就用这个交管12123嘛，因为毕竟新手司机就是不是故意违章的哈，但是还是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以前只能处理自己名下机动车， 对， 现在是还可以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所以真的方便了很多， 是 减少了在交通违法处理窗口排队等候的时间和出行成本，大大方便了大家。 是互联网时代。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Starbucks, then I'll get to work. Thank God it's a 啊，这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两位歌手，他们俩居然有了一个合作，还推出了这么好听的一首新歌。Nora Circus 和丹麦的女歌手 Mo。 对， 这首歌叫做 We Are， 后面是省略号，所以你可以加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就自己去加吧，比如 We Are Champion 是吧。 我想说 We Are 早安音乐秀。 哎，对啊，就早安音乐秀就是 Champion 嘛，可以中间可以画整号来的啊。 七点十六分，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嗯，寒假已经过去了哈，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寒假你有哪些好玩的回忆呢？北泰李波跟我们说，春节回到公婆家，在四川省的乐山市，跑到一个乡下的亲戚家去采摘新鲜的柑橘了，大人和小孩都特别的开心，橘子特好吃。 嗯，他刚才说的我的第一反应是，那肯定在这个大佛的山脚下哈，乐山大佛嘛，是不是？然后 Lotus Blue 说，我以为15之后才开学，上礼拜呢。半个小时呢我就到公司了，这么一说呢我现在就要爬起来准备上班去见识一下狗年的滚滚车流。 还好还好，我觉得今天车流不算是就是日常的还达不到吧，因为毕竟只是中小学开学嘛，很多的大学生还有包括一些务工的人员可能要到正月十五以后才会回到北京来。 对，再说我觉得你刚才说见识一下狗年的滚滚车流，这不用专门见识，每天基本都能见识到哈。 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寒假好玩的回忆，很多人也提到了在寒假的时候就是有看不完的动画片好剧，抓紧时间的好好去补一补。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法国动画电影，叫做虎皮萌企鹅，3月16号开始就要在国内上映了。 这是一部以丛林为主及萌宠爆笑冒险成长正能量的元素一集的合家欢的动画电影。虎皮萌企鹅呢是改编自法国著名的电视动画丛林帮，这部动画呢在法国呢是深受不同年龄段的层次的这个观众的喜爱，而这次改编的电影呢讲述的仍然是来自于丛林当中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哈。 嗯，但是加了很多妙趣横生的桥段，所以主人公们团结一心维护了丛林的安定，是一个标准的给小朋友看的合家欢的电影。 嗯， 那主角企鹅呢是摇身一变成了虎皮条纹控，哎，想想你看到一个虎皮条纹的企鹅，真的是颠覆了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对于这个企鹅黑白配色的刻板印象， 绝对是一个三观颠覆的感觉。所以这种企鹅应该出现在丛林当中，不应该出现在南极，对吧？ 3月16号开始在国内上映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杨丞琳《遇上爱》。 我问爱情有没有站牌，有没有线索可猜？我威胁够什么时候来？我该用什么心态？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谈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 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揣，感动一定会很快。 遇上爱，这是来自杨丞琳之前还比较少女时期的时候的一些作品哈。她之前经常推出这种可爱风满满的歌，也是跟当时演偶像剧有很大的关系吧。 是，但是现在我觉得她也应该能够推出一些就是感情元素特别多的歌曲。 是，从仰望那张专辑开始就已经完全转变一个轻熟女的心态了哈。 嗯， 很多人呢在旅行的途中是想要遇到自己的另外一半，但有很多人呢也是单纯的想要放松，不想受到异性的打扰。那现在呢，芬兰就有这么一个小岛，他们是专给女士打造的专属度假村。 对，那么芬兰呢，定于几个月之后开张的超女岛，是专门为女士们度假的时候不想受异性打扰的时候，专门来专属的这样一个好去处。超女岛，哇，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感觉跟湖南卫视的超女有点像哈？ 其实一开始听到打扰这个词的时候，我会担心说，哎，是不是怕在旅途当中被搭讪，或者说被影响等等的。其实一开始不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女性彻底的放松。因为女为悦己者容嘛，但凡有男性在场，就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类型，其实你都稍微有点拘着。 嗯， 就比如说我的朋友里面就分为不洗脸可以见的朋友，不洗脸不洗头可以见的朋友，就是 你这么一解释，我就终于懂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士旁边有男士的话，哪怕她并不为这个人而容，她最起码得化妆捯饬一下 啊。对对对对， 自己就会有点紧张，对吗？ 是，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彻底放松下来。那现在呢，芬兰有了这样的一个海岛，我觉得就可以真的让女性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放松下来。 对， 这个创始人呢，他买下了差不多3.4万平方米的超女岛的这个面积，来专门开办给职位女性服务的度假村，感觉就会像是欢乐颂当中安迪需要去住的那种地方。 对，你看他们的经营理念是什么，只关注自己，不要让自己的荷尔蒙上升，就我们这地方不开这种异性的 party 哈。另外呢，你看他这个提供的时间客房，提供的水疗、烹饪、健身以及诸多的冒险活动啊。他自己也说呢，自己并不讨厌男性，只是希望呢女同胞们能够提供一个恢复活力的安全去处哈。 嗯，一看这个女创始人哈，就非常懂得生活。在这个地方呢，她招待完自己的闺蜜之后，今年7月就会正式的开张营业了。 嗯， 来打造一个女士尊享的领地。我们来听来自陈慧琳的《女士尊享》。 个少女都爱白马，虽然我要当我公主爱吧。不怕月亮怕斜，穿死狗，有奇缘并存 ，Let it go。不怕偶然内心也梦幻化，终于有世界先小抱吧。男神傻傻即使再滑头，死心心会变狗。犹如再选心爱，名牌手袋，你要我。想有个美满蜗居了吧，祈求情人担起石头架，男人要是装束会减价。经过了爱侣千变又万化，就让我踏实地爱一下。

知道我们的战争没有输，还不如默默的听乌云慢慢散去。倾听雨，倾听祈祷，倾听泪水滑落的声音，倾听着防老声音一声恳请。就像我们都未曾掉下混乱挣扎的满途大风里，他不在这里，他无处可寻，可他在我们耳边挥之不去。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混乱挣扎的满途大风里，他不在这里，他无处可寻，可他在我们心挥之不去。 汪峰老师来为我们开启7:35的早安音乐秀。你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上学的路上呢？还是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今天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哈。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诶，关于寒假您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呢？费劲跟我们说了，记忆当中的寒假最有意思的就是寒假作业呀，数学一本，语文一本，还有一本小楷，得写作文记录做过的好人好事，我们当时还得写日记。 对， 所以你知道就是寒假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补作业，补到半夜三点。 你说起来那个日记的话，当时我记得我们好像是一周要写三篇，然后我们班有个同学呢，当时写了三篇呢，就是实在想不出来要写什么，就抄了三篇名人名言。然后你知道老师给他的评语是什么吗？ 老师发现是抄的了。 老师当然能看出来了，因为他抄的都是我们平常什么马克思啊，或者是恩格斯啊这样的一些名言。 好吧。 然后老师直接给他评语是：何不自己写两条？ 这还真挺难为人家的哈。 是哈。 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寒假最难忘的事情，依然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互动。刚刚那首加德满都的风铃也是呼起了龙路洲的回忆。他说18年伊始的时候，我去尼泊尔珠峰大本营徒步，就先到了加德满都，一个人再飞到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卢卡拉机场。这个机场我知道真的是就是全世界最危险，因为它是建在这个高原上，而且是在山上。 对， 徒步跨越了5600米的高山，用了12天，到了5360米的珠峰大本营。哇，2018年伊始也就是刚刚过去，刚刚结束的这样一段旅程。 没错。 哇，一首歌曲可以唤醒你的这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哈。 对， 希望很多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也算是你寒假当中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了。 哎，我觉得下次呢有机会呢，可以让龙露洲给我们好好来亲身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也能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趣的一种体验哈。2018年的伊始，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打开整个这一全年的一种进程，我觉得非常不错啊。 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电影和影视剧方面的一些新的消息。马上要上演的一个电视剧啊，这是霸屏模式的张嘉译又开始有新剧上演了。 对， 这部剧叫做《美好生活》，一看就是他经常演的这种类型 都市情感剧哈。将在2月28号，也就是周三登陆东方卫视。这部戏呢是讲述了张嘉译所饰演的海归徐天，在事业和情感受到双重打击之下，回到国内之后呢，是遇到了一些情感纠葛和人生选择的故事。 哎，我觉得张嘉译真的 戏路很宽，这次可以演海龟。 嗯， 你知道我对他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还是他跟那个闫妮演的时候给闫妮演司机 啊 对， 这是你的印象吗？前两天 关晓彤的爸爸就是那样的很市井的形象。 前两天演的是一个体育老师嘛，对吧？ 对，之前还有演过就是政府官员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 所以真的戏路还蛮广的。 但这部戏里当中最逗的并不是他的戏路很广，而是他的这个年龄差能打得非常大。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剧中的宋丹丹跟张嘉译是饰演母子啊。 嗯，这次跟他搭档演出的是李小冉和宋丹丹。 嗯， 想到这两位女主哈，每一个哎都实力还蛮强的，可是宋丹丹居然要演张嘉译他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俩人仅仅差9岁，所以说张嘉译就笑着说，我们没有什么代沟，我就跟他说没事儿，丹姐，我只要开口叫你一声妈，这事儿就成了。 太可怕了， 真的是败给他们了哈。 明明讲冷笑话，想动动笔记，还要我陪你吃冰，恋爱是什么逻辑，双生星座和命令到底是在你心里，你怎么进电梯就要一如真理，是在乎我有得比，答应我遇上你却那么情不自禁，甘愿为你蹂躏，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火星，我越来越紧逼，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地。 你爱我所有爱生气，喜欢我还在意，好面子要加算计， 好像被你吃定。带给你说话的眼睛，带给你微笑的魔力，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 亲爱的你何必把我抓得那么紧，只是穿的心感谢而已，明明你很自恋，扰乱的好着急，我心中你是第一，你耐心还有爱心，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拜托你别一直耍嘴皮。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god， 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呼吸，我越来越紧逼，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地。 很奇怪，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我已不能叛逆出局， 好想把你吃定。败给你说话的眼睛，败给你微笑的魔力，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给你爱上了你，看到小狗就蹲下去，一吃惊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爱心。 败给你爱上你，看不见你会生病，原来我也有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 你也有温柔的时候，看我抬起头，以为天上下起红雨，还没有睡醒，只要一个我彻底这样一个你，竟然的与我爱你，爱上你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我爱上你， 不知不觉 想每天跟你。 很多的中小学开学，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是开始了自己的追逐梦想的这个过程哈。因为现在是艺考季，因为年一过完呢，很多的学校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类招生，像中戏是稍微早一点，那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的艺术类本科的招生考试呢，23号也已经正式开考了。 对， 现在19个艺术类的本科专业一共招生703人，但是有30000多人报考。 哇，比去年是增加了8233个人，这个增幅大家可想而知啊。其中呢，表演、播音和主持艺术，以及呢这个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方向这3个专业的报名人数是最多的啊，尤其是表演专业的报录比更达到了327:1哈。 嗯，这已经不仅仅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哈，而且这些学生呢是要先通过艺术类的考试，然后再去参加专业的高考，其实两个分数要叠加起来的，所以其实它的难度比普通的考生其实要再大一些的。而且像这些名校，其实录取的标准都非常的高，越来越难。 是，你要知道这个中传的这个表演系呢，今年是刚刚通过了双A+的这样一个考核，所以呢，应该来说是一个窜升最快的这样一个专业了哈。 是，今年有很多的这个电视方向哈，比如说像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这是往年的大热门了。 老牌啊。 对，其实每年在冬天的时候，看到好多的艺考生都会说，哎，你看他们就是有明星梦啊，或者什么会关于这样不太好的词眼，但是这些学生们真的非常不容易，经历过艺考的人才知道，像大冬天，而且因为这个专业的要求，比如说当时我们考的时候，你在大冬天的时候，你必须穿着丝袜，然后穿着那个很薄的那个就是西装，外面再套着大羽绒服。现在还好，就不要求化妆了。以前说还得早早的起来做妆面啊、弄头发呀、啊、什么之类的，真的是挺辛苦的。 对， 而且一般学生都要赶着考好几个的学校，所以难度很大。当然，为了自己的梦想啊，什么都去值得坚持一下。 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非常快乐的哈。 嗯，那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艺考生吧，也送给所有的今天开学的同学们。记住，在新的学年、新的学期当中，坚持自己的梦想，最初的梦想。鼓励你前进。 如果角落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放心，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 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结石姐啊，她 Jessie J 的 My Superstar， 嗯， 她最近呢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开玩笑，然后指着华晨宇说，她来之前我成绩很好的，她来了以后我就不是这样了。 今天我一听到要放 Jessie J 的歌曲，我就知道啊，这个我们马上又要说到这个我是歌手了。这一期补位的真的期待了很久，真的期待了很久。 我觉得腾格尔老师真的特可爱，特别是你知道歌手的这个后期啊，很会给他加。每次腾格尔老师一出来一笑，就给他加两个粉红色的小脸蛋，萌萌哒。 嗯嗯、 你没有觉得说？ 腾格尔老师能跟萌萌哒沾上边儿，但真的加上来之后，你觉得他确实萌萌哒。 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原来他一直给大家展现出那种草原苍狼啊，或者那种非常辽阔或者苍茫那种感觉，然后忽然加两个粉红脸蛋是什么意思哈？ 还挺可爱的哈。 对， 这一期呢是空降，然后最后出场真的是盛装打扮。 嗯， 我特别在他演唱的时候有关注了两位就是外国歌手的表情，一个是 KZ 谭定安，然后一个就是 Jessie J。 嗯，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语言是不通的，所以只能通过音乐去感染。我特别喜欢华晨宇对于腾格尔老师的一个评价，他说腾格尔老师真的就是把自己的声音化成了一个乐器。 对， 所以在整个的歌曲当中，你只要去感受就好了。 没错， 你就仔细的去看那两个外国歌手的表情，虽然不知道他唱。那是什么，但完全被他感染到的一脸震惊， 有点像世界音乐给人那种感染力，对不对啊？就是整个呢腾格尔的这首歌曲的画面感非常充足，再加上本身这首旋律就是你小的时候就听过的这种旋律，所以现场仿佛来到了这非常开阔的这种草原上的一种感觉、啊、 我也真的就是鸡皮疙瘩听得起了一身的这种感觉。 嗯， 但是呢这一次确实让人很惊讶的，但是也是意料之中了。第一个登场的华晨宇是凭借着个人原创曲《我管你》持续发力，蝉联了榜首，真的是拿了第一名。 哎，而 Jessie J 呢是位列第三，KZ 谭定安呢是紧跟而上，拿下了本场的第四名。这么看来，前四名我觉得确实实力都是非常有担当的。 对，腾格尔老师是第二名嘛？ 对， 嗯，也是这次的补位拿到第二名，也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对， 但是上一场呢拿到三甲的这个张韶涵，就是跟汪峰和李泉迎来了集体滑坡了，就是这三个人就已经到下游去了、 嗯， 排名后三位。我觉得这七人的排名还真的挺紧张的。前四我一直觉得哦排名好高，一到后三位的时候哦倒数三名就很尴尬。 没有办法，就是每一轮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嘛。比如说李泉刚来的时候其实成绩也还算不错， 嗯， 那现在呢就被挤到后面去了，对吧？啊，但是昨天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你刚才说到的华晨宇，第一个唱歌，然后最后呢还拿到第一名哈， 对， 非常厉害。 这不是昨天了，这已经是周五的事情了。 啊、 一看你就是把周末睡过去了，是不 是？ 是 是是，昨天我看的重播哈、嗯。 但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上场就是已经确实就像 Jessie J 说的，华晨宇来之前他成绩很好的， 嗯、 一直都是冠军。华晨宇来了之后，感觉就完全有了竞争一样的。而且我觉得花花私底下的其实就真的是一个萌萌的小孩， 没错。 但一上舞台，完全就是火力全开，特别是他一定需要他的那个黑色的桌子， 嗯、 要把二郎腿搭在上面。 我觉得华晨宇有点非常厉害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他选歌，其实我觉得是有讲究的。 嗯、 前两次呢，先来两次这个翻唱的版本的歌曲。 对， 如果这场再翻唱，是不是就会有点审美疲劳了呢？所以我拿原创过来跟你们打啊。 嗯，这次来演唱的这首《我管你》呢，华晨宇也说了，他唱这首歌的初衷其实就是想要主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其实这个世界，我们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它有点奇怪，每个人都在追求独特，但是当真正独特的东西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其实是不愿意去接受它的， 嗯、 你会去否定他。 对， 所以这首歌是想要告诉那些追求独特的人，或者正在追求自己想法的人，不要被别人的眼光和话语左右你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来自于华晨宇带来的《我管你》，和他之前翻唱的《我》有点相似啊。 我不大接受这么被委屈被还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你的感受 我管你的感受。

可能你对这个名字还稍微陌生一点哈、啊。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有放过他的一首英文单曲，是最近刚出的，然后呢是在这个美国的榜单上打到了前30位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嗯， 但这首他呢是他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了，不过一直都是坚持这种电音再加上很魔幻的演唱的方式，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对，我然后呢你刚才给我看到了这两首歌曲之后，忽然发现华晨宇说的是我管你，然后朱静唱的是他，你我他三者都完全都包括在两首歌当中了、啊、 你知道在 KTV里面唱这种歌的话会很遭殃的。 是的、啊、 你有他不能说玩心大发。确实呢，作为小众歌手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以作品来证明自己，用实力为自己说话，也越来越被大家关注到了、 嗯、 那在2018年开春呢，北京流行音乐演出市场也为是小众歌手来唱主角了， 在一个小场地当中为一小部分歌迷来献唱。小众歌手的主打不是庞大的阵仗绚丽的舞美，而是情感的细腻交流。忽然让我想起了前两天这个朴树啊，在这个滑冰场当中、 嗯、 给大家来唱歌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哈、啊。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个哥哥呢，歌手哈，歌手、 嗯、 不好意思，不确定人家到底是不是哥哥。 对，丘比啊。 对，3月9号将举办演唱会了，他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是在2013年8月份正式出道， 嗯， 之后就一直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在乐团发展。他的歌曲非常的具有辨识性， 嗯， 因为基本上一听就是他的那个调调，蛮特殊的。 是2016年呢，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的第3季的比赛，也获得了刘欢组的6强，而去年的4月16号，凭借专辑《正正》入围了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电子艺人奖。去年年底呢，又推出了专辑《大放》，非常不错啊。 嗯，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自丘比，这首歌叫《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风格》。 希望我是整夜偷偷地观望你的私下生活，你的心里有你的新的衣裳，彼此 自成原创的那些创作。难道春风都要交代？我还没说过，我偶尔为梦坚定的闯阵头。你是规则，凭借因果，怎能注定再见你相约一起撞撞？ 这是来自丘比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风格》，今年3月9号他也将在北京举行演唱会。 嗯， 其实你看他的这些歌名哈，都非常的写意，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风格，包括之前还有一首歌曲叫做所有的交流都令人绝望。 嗯， 其实也能从他作品当中感受到他比较擅长营造这种比较抽象的气氛和感受。 对，这个哲学的思考的意味比较浓烈啊，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风格啊，也能够听得出来这首歌曲当中确实包含了挺多风格的哈。 嗯，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今天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所以想和各位家长朋友们以及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们来交流一下，你的寒假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对， 嗯 ，Catherine 现在应该是在寒假的时候去了日本旅行，给我们拍来了好多照片，这是东京塔哈， 嗯， 而且有早樱，真的特别的漂亮。 对，它应该叫 Cynthia 哈 ，Cynthia， 嗯， 哈，这个 H 说呢，我没有寒假，但是我在别人的寒假当中脱单了，哈哈哈。是不是应该恭喜我？ 哎，所以这个意思应该是你的另一半女朋友是老师，嗯，应该在别人的寒假里脱单了哈。 哦，有道理啊。 哎，字面意思理解一下。四三没有钻进里说，这个寒假最难忘的就是年前打扫卫生，莫名其妙把腰给扭了， 嗯， 肌肉损伤，躺了一个寒假，好可怜呐。但是想想变相不用干活了，是也挺好的。 哇，你真的很会这个。把在这个悲苦的当中找到一些欢乐的能量。 我妈有一年就是这样，然后整个过年期间就看着我爸一个人忙活，然后我爸就默默的跟我说，我真心忙扭腰的人是我。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真实的提炼哈。我不是好人说寒假，我是想说湖南卫视又开始放还珠格格了哈。还珠格格那真的是这两天的这个收视率还是继续爆表， 一定要有啊，就跟甄嬛传一样，只要打开我一定不会跳台。 对，小心我一会儿放西游记哈。 不能记大招，怎么能这样呢？还有糖糖也说呢，记忆比较深的就是打麻将奋斗了一个晚上，12个小时，最后一算，哎，赢了4块钱，不错了，起码没有赔，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这个你赢了4块钱的，总会有一个人输4块钱嘛，说明你这一晚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劳动的成果的哈。 哎，钱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打了一晚上，你会觉得很开心，而且在一个寒假都是跟家里人在一起， 嗯， 这样的感受是难以复制的。 太棒！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如果开车出行不再因走走停停顿挫不堪，而是始终随心响应平顺如意，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9速智能变速箱，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我就是你脑洞开一点的， 就看你的这个成就了。到时候把这个 California Girls 和辣妹子能够拉出一点火花来哈。 我现在不敢在这个音乐圈里面随便嘚瑟哈，因为毕竟现在确实在音乐市场当中是有很多受大家喜爱的，不管是这个流行歌手还是小众歌手呢，其实都在演出市场上具有自己一席之地的。 嗯，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简弘亦，4月28号他也要举办演唱会了。 对，简弘亦呢是出生在音乐世家，13岁就开始创作了，而他的作品呢累计超过500首。14岁呢完成了第一首歌《爱的学校》，就被香港歌手陈慧琳收入到了微光专辑当中啊。 嗯，今年呢简弘亦也将带着他的新专辑叫做《柔软的国》来全新出征。其实我熟悉简弘亦，包括我很多身边的人了解到这个名字，是因为简弘亦翻唱过很多女歌手的经典情歌，比如梁静茹，她就唱过很多 啊。 但她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 说出婚礼的祝福，我以为我可以狼狈退出，曾经我的爱为你用心良苦，但爱情得到多么痛的领悟，你却简单地对我说出朋友别哭，别把我伤心离开时送我的礼物，吻别后就哭，心让自己很痛苦，一个人的天长地久谁在乎，再回首有你的梦已经变得模糊，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还是一个人哭笑不得，当爱已成往事，你已不再是我的，唱遍所有情歌，爱是一个人哭笑不得，爱如潮水不如忘了你忘了我，伤心离开时送我的礼物，吻别后就孤独，我一人输，我恨我痴心让自己很痛苦，一个人的天长地久谁在乎，再回首有你的梦已经变得模糊，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爱是一个人哭笑不得，当爱已成往事，你已不再是我的，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还是一个人哭笑不得，爱如潮水不如忘了你忘了我，唱遍所有情歌，还是一个人哭笑不得，当爱已成往事，你已不再是我的，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还是一个人哭笑不得，爱如潮水不如忘了你忘了我，断了的线已经得到我不快乐，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 吧，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同样是独立音乐人的陈鸿宇呢，今年的5月5号开始也要在北京展览馆开唱了。相比于之前给大家提到的简弘毅还有丘比，其实陈鸿宇已经有比较丰富的一个巡演的经验了。 对，他的一首非常著名的理想三巡，在网易云音乐上呢是唤起了29万人的故事。而今年呢，这个陈鸿宇呢也将带着新作与荒野继续上路哈。 嗯，这一次北展剧场演出啊，也是陈鸿宇首次挑战剧院的舞台，他也希望能够给广大的乐迷呈现更加高质量的现场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陈鸿宇的《与荒野》。

始终不曾改变，爱你是我的宿命。 回不去的从前，抓不到的未来，这莫名其妙不说明你无法预知的魔咒，一变换的脸庞，你狂乱的双眼双眼让我释放，在破碎的灵魂全心不放之下才能自我放逐，这不是不念不记不理命运创造的奇迹，无法阻挡的魅惑，不放嘴巴的泪水，感受着爱与恨的情愁，放纵心底的鬼， 忘不掉抹不去是你的承诺，说不尽道不出这扑朔迷离， 叫新鬼，是来自蔡文静和孔令奇，也是前一段时间大热的网剧叫做七个我哈，张一山主演的当中的一部插曲，是很符合人物性格的。 对， 开启了我们8:37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这时段一回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昨天已经在各大朋友圈当中哈，还有社交平台上刷爆了的8分钟的视频，你一定知道我们要说的是什么。 是昨天的昨天晚上的20:25，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北京8分钟的表演是惊艳亮相了，设计巧妙的故事情节以及神奇独特的人工智能和演员的互动，都给人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这个北京8分钟呢，是为全世界的观众带来一场盛宴，非凡卓越的视听盛宴，同时也宣告着冬奥会正式进入到了北京时间。4年后的北京冬奥会已经向全世界发出了邀约，让大家来共赴一场美丽的冰雪之约哈。 是，其实，在今年春节期间呢，北京冬奥组委就是邀请了10,000,000的中国网友共同参与“冬奥有我”全民线上邀请活动，来向全世界人民发出诚挚的邀请。那在这一次闭幕式的现场呢，就有两个熊猫队长， 熊猫队长 化身成了这个熊猫信使哈， 哎， 之后又变成了卡通形象，通过大屏幕的时空隧道回到了中国，整个设计是非常有巧思的，8分钟非常的惊艳。 嗯， 相信昨天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冬奥会闭幕式的朋友，肯定都有被震撼到。 对，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今天回去赶快要补看一下这8分钟，具体怎么找那就不用问我了，因为网上到处都有，对不对哈？ 嗯，无数的中国人欢迎世界朋友的画面是出现在了给平昌的这一封邀请信当中，大家也是通过网络直达了平昌冬奥会的现场，共同说出了一句话：2022年，我们一起 相 约 北 京。哇，说完这句话就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是， 我们毕竟也是这个奥运会史上第一个既办夏季奥运会也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对，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冬奥会呢在北京举办，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因为我觉得你看这两天的这种冬奥的氛围就已经非常浓烈了，对不对哈？ 是。 4年以后一定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全新而崭新的、有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一次呢，这个8分钟当中，我觉得有一个特点特别好，就是展示了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哈。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网络购物呀，包括我们的共享单车等等等等。我觉得这能够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而且呢是前进当中的中国的形象啊。 光是二维码的移动支付就已经可以吸引很多的外国人了吧？ 对。 今天呢也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开车在送孩子上学还有自己上班的这个路上哈。今天早安音乐秀想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寒假，您有哪些比较好玩的回忆呢？重新跟我们说自己的寒假呀，去了期待已久的摩洛哥，发来了好多漂亮的照片，真的特别羡慕你。 拉仇恨，但是确实非常非常好看、摩洛哥是一个色彩特别足的地方哈。另外呢，张然呢说我觉得很有意义，是我们这个中国女牛仔联盟的女牛仔们一起去逛地毯庙会， 跟好朋友们一起哈， 是很有意思哈， 发过来很多的照片。还有现在后知后觉的胡静说，居然已经开学了，什么还没缓过那个劲儿来哈。 你一定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哈，然后就听到这种消息，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哈。 寒假你有哪些好玩的回忆呢？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吧。 泛黄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几个字岁岁平安，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米缸，爷爷用开水写一个满，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门窗，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铺着巨木般的屋内还弥漫牢牢当年方向浓，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山，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把长满旧皮箱装满了你心边的铁盒里藏着 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Still in my heart somewhere, there's melody and harmony for you and me tonight. Oh, I hear them call my nam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当然你也听到了另外的一个声音 Chris Tipton、带来的 Say Something， 这也是一首新歌哈，比较回归贾老板以前的风格了。 说点啥名字叫做 Say Something 是吧？ 一下被你说吐了。说点啥呢你说好、 哦、我的老五哥。 那说点电影吧。 对啊，好啊，说点电影的事 过年期间呢也是欧洲还有美国各大颁奖典礼的一些季节哈，在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呢最近也是决出了金熊奖。 对， 24号晚上他们在柏林电影宫揭晓，多国合拍的影片叫做别碰我是获得了最佳影片金熊奖。 对，别碰我呢是以实验性拍摄的手法描述了身心缺陷人群的情感世界，一听这个题材我觉得就很容易获奖哈。 嗯，柏林国际电影节每次其实都是关注一些相对来讲稍稍冷门但是很注重有电影的探索性的一些影片去给他们颁发奖项。 没错， 接下来呢还是想跟大家推荐一部，这个不用我们推荐了，很多的死忠粉已经翘首以盼了在等待着它的上映。 比如说我 这就是侏罗纪世界二失落王国，但是你还要再等4个月。 月。 对，环球影业呢已经在24号迫不及待的宣布，《侏罗纪世界三》也将在2021年的6月11号上映了。也就是说，二还没上映，三已经告诉我这个档期在哪里了。《侏罗纪世界》我觉得大家不用来多讲，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代表作，《侏罗纪公园》的三部曲的重启版本哈。 嗯， 第一部呢已经在2015年的暑假上映了，当年呢在北美的票房就高达6.52亿元，全球的总票房更是达到了16.7亿美元哈。 嗯，这一次《侏罗纪世界二：失落王国》计划是6月22号在北美上映，中国内地有望是同步引进的，再等4个月吧。 好， 其实提到《侏罗纪》哈，我想到 S.H.E 也有首歌叫《侏罗纪》， 嗯， 是奇幻旅程那张专辑当中的很冷门的歌， 哦、 但此《侏罗纪》非彼《侏罗纪》。这个《侏罗纪》讲的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故事。 你用香藤蔓的视线爬进我内心的花园，你让我生命有光辉，就像一轮美丽的满月。第一次拥吻的瞬间，感觉认识了1000年，幸福明明很强烈，却不自觉难过流泪。梦见不要在唇边，而你崩溃我胸前，梦见我是悲都哭裂，狂风里你变成蝴蝶。 感伤的终点，今生化作 这首叫做《侏罗纪》的歌，其实他在讲的时候也是在讲哈，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的脑子里面一直在转一句歌词，就是梁山伯就是罗密欧，朱丽叶就是祝英台，好魔性的一句歌词。 其实之前就是这个卓文萱好像跟曹格也有一首歌曲叫做《祝英台和梁山伯》，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忘记了，反正就四个人很难去混搭起来。但讲的都是这一类的题材哈，关于美好的爱情故事。 对， 8:54，在节目的最后也想提醒您一下北京的天气状况，因为确实在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了，我们升温也非常的明显。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2度左右，一派浓浓的暖意。不过要提醒您的是，明天又将出现5度左右的降温。 所以春天呢，大家也一定要随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每天和每天的这个温度的差值是非常大的哈。本周的27号、28号，周二、周三两天的天空的云量是比较多的，部分地区呢将有雨雪的天气，特别是明天夜间将出现雨雪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而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晴为主。 我们来前瞻一下本周的天气哈。双休日期间的天气是比较晴朗的，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将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但是能见度比较不错。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在5到7度，非常适宜您假日出行。今天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配上这一首歌曲啊，对于我们这种已经离开学校很久的人来讲，真的是一件特别值得去感怀一下的事情， 挺回忆的事儿啊。 对， 虽然是很多人都觉得今天好像车流量更大了，也有点堵，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在校园当中的那些日子总是非常美好的。 是黑板上的那道数学题，你舍得解开吗？不是舍不舍得的问题，当时也没解开过。 对， 好了，关于寒假你有哪些好玩的回忆，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那些年。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拜拜。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吗？黑板上排列组合。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